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 Hello， 各位收听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周六下午16点为你准时见面的女神百分百节目，我是女神的好朋友天一，今天的嘉宾天一。那么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周末依旧为大家带来美容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我们的素人朋友来现场为我们解释一下如何打造一款立体妆容。不过具体有什么内容呢？别着急，我们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再仔细聊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到底请来了哪位朋友呢？我们跟大家先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凤老师，欢迎小凤老师，你好。 Hello， 我又来了。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对啊，还有一位是我们今天的素人朋友，他是人家，来自我介绍一下人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人家。 哎，好，人家，我先问你一下啊，平常你现在是在上大学对吧？ 对。 平常现在的大学女生是不是也经常讨论化妆相关的问题？ 对，是的，就我们宿舍一共5个姑娘吧，然后其中两个姑娘真的是每天都坚持化妆，然后我就真的是特别羡慕她们，而且也特别崇拜她们这种毅力吧，因为每天她们为了化妆可能得比我们早起半小时， 早起半个小时。哎，那你平常不化妆吗？ 我平常一般就平常比如说就是上课的话基本就不怎么化妆，或者有时候就涂个口红什么的，不会那种特别复杂的全脸化。 嗯，不化全脸，以防染时间是吗？那你现在学的怎么样？ 哦、 因为你宿舍两个画的还不错嘛。 化妆其实可以算是个小白吧，因为平常毕竟自己实践的这个 经验比较少。 对对对， 哎， 一般可能我只有就是有一些活动的时候，然后才会自己化。 哎，那现在你觉得什么场合下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些化妆方面的知识呢？ 嗯，什么场合？ 对， 可能比如说像参加学校一些晚会呀、啊， 嗯 啊，然后或者有时候有个什么颁奖典礼呀、啊，你要上台的时候啊、嗯，然后可能就这些重大的活动的时候吧，然后会化妆。 好，那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看来对你来讲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对对对，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对，好好学习一下我们到底怎么能把这个妆容打造好。哦、对，我们今天呢由我们的专业的化妆老师小峰老师来指导大家。那么各位我们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想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魔力982魔力工厂，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公众微信账号，然后您添加关注，在右下角呢有视频直播，只要您点开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如果您想在网上收看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我们的提出您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直接问我们的嘉宾老师，可以帮您现场解答。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尤其今天我们还有素人朋友在啊，可以现场一对一的来教你如何化妆。哎，顺便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主持人一梦啊， 嗯， 一梦，平常现在刚才我们的嘉宾来说了，他上大学的时候啊，现在正在上大学嘛，他就会觉得这个化妆啊，他是个小白，不太会化，还有到很多场合。所以你真正掌握化妆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我真正掌握在化妆应该是在我大一的时候。 大一就掌握了？ 对，而且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好几个单品。 这是你自己常备的单品是吗？ 对，常备的一些单品，而且非常的管用。 哎， 可以到时候给我们的素人朋友 也推荐一下哈， 推荐一下。 好，那一会儿在我们的那个女神麻辣烫单元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相关内容。那好，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先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好的。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如果呢你用牛奶啊，或者是就是用牛奶洗脸或者是洗手，你会觉得会变白吗？天一， 我觉得有可能吧。我以前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比如说，不要笑。我以前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就是我把喝剩下的牛奶啊，或者说有点过期了，我怕喝坏肚子啊。然后我说，那这干嘛呢？要不用来洗澡的时候往身上浇一浇，看自己能不能变白。但其实结果嘛，不太明显。 结果并不是你想， 我也不知道，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是吗？ 至少肯定不能一洗就白，对吧？那成鞋油了。 其实啊。就是没有想到可以让你变白的理由，其实这个方法呢也管用，对，就是因人而异吧，但其实并不是很管用的。就是牛奶中其实除了水之外呢，含量最高的呢就是脂肪，还有这个乳糖，还有蛋白质，这三个东西呢对变白呢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现在就是依然对这个牛奶充满幻想的人，不用那么幻想了。 哎，那问一下我们的小峰老师，是不是其实打着那个牛奶能够美白的相关产品，其实都有一定的误导行为呢？ 很多人都会说牛奶会美白，但是一般来说你只有天天泡在牛奶里面才会白得比较明显一些。 真的吗？真的是可以天天泡里面才可以很明显吗？ 对，你只用一次两次没有太大的效果。 哦，就是说我们涂那么一点，其实不可能因为涂这么点就会真的美白，肯定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是吧？ 对，你要每天泡还差不多，一直泡 喝牛奶会变白吗？ 喝牛奶会长高，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不过喝牛奶也蛮助于睡眠的，因为我觉得我喝牛奶就很助于睡眠。对，这个喝牛奶还是很健康的。至于大家对它充满的期待，觉得它可以美白，还是不要抱太 太抱这样的幻想。 对 对，好，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哎，这个、对于提升女神气质的这个非常关键，就是驼背到底可以矫正吗？ 理论上可以吧，我觉得，我挺说的我瞬间觉得自己有点驼背啊、我觉得只要这个姿势正确应该是可以调整，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在于板不住，偶尔就会放松然后就又驼背了。 哦，你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 其实我有一个女性闺蜜啊，她长得真的非常漂亮、她就是这个定服装佟丽娅， 哇， 长得 漂亮， 真的很漂亮。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照相还 OK、但是他只要一见到本人就感觉气质有一点点欠佳，主要是因为他驼背。我每次都说，我说你能不能这个挺直走啊，他说哎，一挺直整个气质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驼背的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提升这个女神的这一步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方法呢是有的，就是我们的胸椎呢是脊柱的一个部分嘛、所以脊柱由多种这个椎骨组成，每一节的椎骨之间呢有这个个性的弹性组织、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想纠正的话，一个是我们可以就是自己纠正，就是没事哎，就是 手顶一顶啊， 对，挺起来， 或者说是自己看着镜子矫正， 或者是用那种背背夹也是很管用的。所以 只是靠一个外力帮你把它矫正过来。 对、不过还是要靠我们的毅力，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你一定要长这个心。 好的，好的、 好，这就是女神麻辣烫的所有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所谓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没错，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尔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你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只要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今天呢也是邀请了我们的小峰老师，还有我们一位素人的朋友。是的哈，欢迎两位， 谢谢。 今天两位要现场为我们展示一个素人大改造，教你打造一个立体妆容。所以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先请两位进入我们的表演区准备一下。 好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看节目的人有福了啊，很多人都会想说如何把我自己的脸型打造的变成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 妆容、 但是这个妆容确实跟我们普通的所谓的素颜妆啊，或者是浓妆啊，其实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吗？ 对，具体有哪些区别呢？一会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老师的演示，给大家再进行一个讲解，并且效果如何呢？我们今天也准备了我们嘉宾的这个妆前照，到时候妆前妆后一对比，保准吓您一跳。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定要拿起笔记，准备好记下来，然后专心看我们老师的手法。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素颜和我们平时的立体妆容，确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哎，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袁家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嘞， 那个话筒麻烦 我们 的老师，也 小峰老师拿一下 话 筒，话 筒给我们的袁家拿一下。 好的。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袁家呢也算是一个美妆小白，所以不太会化妆，所以通过今天这期素人改造呢，希望我们袁家可以找到适合他的这个化妆方法。好， 是的。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先请我们的小峰老师给我们简单说一下立体妆容跟我们所谓平常妆容到底区别在哪儿。 立体妆容就是你本来是一张扁平的脸，就可以一下就变得像欧美人一样立体起来，而且更显瘦。 更显瘦，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这个整个的脸它是比较平面的。 对，说实话这个不是我们在攻击任何人，而 是 我们亚洲人的这个天生的五官特点。所以想让自己变得更立体呢，可能立体妆容是帮你改变五官效果最好的办法。 是的，今天我们小峰老师就要教我们这些化妆的知识啊，希望大家都细心的学习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平时自己就画这种妆容了，就不用再羡慕别人了。 对，好，小峰老师，现在我们首先要开始第一步是什么呢？麻烦我们人家把话筒举给小峰老师。 第一步是修眉，所有的化妆第一步都是先修眉，然后再做其他的步骤。 哦，等于说先把自己的眉形调整好。 对，就是它一些杂的 长得比较杂乱 的 眉毛， 对对对， 先把它修理整齐。那这个修眉我们需要简单注意一些什么技巧吗？ 首先你要了解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眉形，你要给自己画一个什么样的眉形。 嗯，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决定你的眉毛应该哪些是需要修掉的。嗯，之前我们眉毛课也讲过很多了。 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眉毛具体的修法呢，可以到我们的往期回顾当中去找到我们这一期，来看看到底怎么画一个好看的眉毛。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也顺便说一下，那像我们今天的任佳同学，他的这个眉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任佳平常有修眉吗？对自己的眉毛这一块？ 反正也定期修吧，但是可能自己修的 自己不太会是吗？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画眉毛的时候，老被那个闺蜜吐槽说画得像蜡笔小新。 哎，其实我们在讲到眉就画眉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说，哎，万一画成蜡笔小新怎么办？都会有 画的一个又粗又直的眉毛。 对，是的，就是他按这个眉形画呢，也是要前面稍微浅一点，后面稍微延伸一些。 我们先老师说过， 对对对， 我们画眉毛 的 几个特点，比如说眉峰在哪里，眉底在哪里，眉头在哪里， 对， 可能这每个都要找好，才能找出一个适合自己的。 就属于是三个点。 嗯。好，小凤老师，现在你进行到了哪一步呢？ 修完眉之后就可以进行保湿和打底了。 嗯， 保湿是我们所有妆前必须做的一份工作。 是的，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问一下任佳同学，平常注意保湿吗？对皮肤这一块？ 嗯，保湿好像平常不是特别注意。 看来你 平常都怎么护肤、 看来这个我们的任佳同学平时不太看我们的节目啊。 平常都怎么护肤呢？自己？ 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做一些就是让皮肤就是比较 这么我问你个具体细节吧。 嗯， 比如说你每天洗完脸之后你会擦什么呢？ 嗯，是晚上洗脸，可能洗完脸以后就不擦什么了，然后 睡前就不擦了。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晚上睡觉就是应该让皮肤做一个自由的呼吸嘛， 是 吧？ 这样子的 啊，然后白天的话可能会就是比如出门之前会涂防晒呀，然后会涂一些，有的时候会涂一些就是比如说美白的一些这种。 好，明白了。我们的这个人家用他的回答来告诉我们，如果不注意保养皮肤的话，可能真的在想画好一个妆容的时候，你可能就发现遇到问题了。 是的。 所以小凤老师，我们也顺便来您在您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日常的比如大学生护肤，尤其这个保湿工作应该怎么做，可能会对于上妆更有帮助呢？ 嗯，每天保湿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在咱们北方生活的人，这个环境影响嘛，皮肤会比较干一些，空气中的水分子比较少，所以刚刚人家说的晚上不护肤，我建议你晚上还是一定要护肤的，好吗？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建议人家还是洗完脸之后，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先是敷上一片面膜，之后我们把面膜洗掉之后，再进行这个乳啊，还有我们的水乳晚霜是必不可少的。 对，这样呢才能使你皮肤一直处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对， 好的皮肤状态呢，对于上妆来讲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 那我还真的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咱们小凤老师，就是像敷面膜的话，它的频率应该就是控制在多少呢？ 像你的皮肤其实现在就青春期有点长痘痘嘛，可以用一点控油去痘的这样的，频率呢一个星期做两次就可以了。 一个星期两次面膜， 贴片的面膜一个星期做两次就可以了。当然每天其实都可以做面膜，因为面膜种类很多嘛，对吧？咱们专门上了一个面膜的课，有各种各样的种类，你可以像涂抹类的、睡眠类的和一些保湿类的、精华类的都可以每天做，但是像贴片类的还是要间隔一段时间再做。 所以每周两次这样贴片式的控油面膜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今天的嘉宾人家的这种皮肤状态。 那不知道就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的你们呢，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频率？ 对，首先了解自己的皮肤状况，然后呢刚才老师也说了一些像补水啊、精华啊，包括睡眠面膜这样的，其实每天使用还是可以的，但是贴片面膜切记不要频率太高，一周两次左右，像大学生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大概就是18到24岁之间这样的一个比较年轻的群体， 对， 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频率哈。 没 没错，现在我们的小峰老师应该是在给人家在上在打底是吗？嗯，粉底液。好，刚才那个妆前隔离已经打完了是吗？好。 好，这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个步骤，就是在首先我们梳理一下，首先可能要把脸部先进行一个基本的整理，比如说眉毛 是 你要先修理好，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妆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皮肤的补水保湿、嗯、这个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化妆之前必须的一个步骤。 是的， 对。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做隔离、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化妆品它是有化学成分的， 对， 所以为了减少和我们皮肤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吧、 嗯、 所以一定要上妆前隔离，然后再打上我们的这个这叫隔这叫防晒霜。 对， 对，防晒霜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就是不管你化不化妆出门一定要抹防晒霜。 对，如果您的隔离是有一定防晒成分的话呢，那这两个步骤您可以相啊相那个把这两个统一一下放到一个步骤中来实现。好，现在我们的小峰老师进行到了哪一个步骤呢？ 嗯， 现在进行到最最重要的比较关键的一步，咱们今天讲的是如何让脸变得立体一些。 对， 我手里拿了两个颜色的粉底膏， 嗯 一个是 深一点的， 一个是自然肤色的、 嗯、 一个是比你的肤色要暗一号的。首先要准备这两个暗的呢，打在咱们的脸颊这块要可以瘦需要瘦脸的地方。如果 哪个脸的什么部分需要瘦，用一个深的颜色。 对对对、嗯，然后基本上就是耳朵下方， 耳朵下方 腮部，然后下颌骨这块这个区域是最容易显胖的，一般我们脸胖都是胖在这个位置。 嗯， 然后再就是还有哪里需要瘦呢？你的鼻翼，有的人鼻头偏胖、 嗯、 鼻头肥，然后又要在鼻翼两侧打一点暗影。 哦，我就觉得我就属于一个大胖皮头、嗯、 我鼻头也很胖，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说打到立体妆，我这鼻头一定要去一下遮盖一下， 会瘦你的鼻子， 一定 会 瘦的， 会显得鼻子更立体啊。 对， 嗯，好，现在我们老师就在用比较深的这个粉底液在修饰人家的这个脸颊部分，对吧？ 是的，哎、 嗯、 确实是。哎，小芳老师，如果我们的这个颧骨比较高的话应该是怎么去修饰？也是这样用暗影吗？ 我知道一梦的意思，因为一梦的脸型长得很立体，她的颧骨这边比较高。 不是你，我都要气死！哎，我跟你说，只要 你把自己的问题问出来了， 真的每次 听听老师怎么给你解答吧。 小鹏老师每次 其实是 问他这个颧骨应该是怎么去， 其实是夸你，我很羡慕你，特别羡慕你这个地方，就是很欧美的感觉，特别立体，鼻子也立体，然后颧骨，因为我很多人都去打苹果肌，专门在这个地方去注射打苹果肌。 嗯， 因为我们脸型一般都会长得比较扁平，像我和人家都是属于 小刀射过去 对，偏平一点，就是讲实话就是这么伤人。但一梦就不需要，他这个苹果肌很饱满，特别好。然后如果说一定要瘦呢，可以在贴近耳朵、贴近发际线、耳后发际线这一块、 嗯、 打一点偏橘色的腮红， 橙色的腮红， 对、 嗯、 深一点的深橙色的腮红，嗯， 深层 对 对 深 橙 色 橙色，对，深橘色、 okay、 深橘色、 嗯、对，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 嗯 嗯， 好，现在我们老师还是继续在帮我们的人家来修饰他的脸型， 是的， 用较深的这个粉底液来修饰一些脸上比较胖的一些地方。 没错，你看人家和刚才他完全素着的一个状态不一样，现在的整个人的气色会好很多。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进行到了这个叫什么上底妆部分啊， 对， 已经能感觉人家这个皮肤的状态由纯素颜到现在感觉首先是有光泽了，这是第一点。 是 第二点，我觉得气色也逐步感觉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正能量。 没错，就是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每次在说这个化妆的时候、 嗯、 就说这个底妆多么多么的重要。 对， 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小峰老师在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给人家在打底。 对，看似这个我们日常化妆当中最基础的一个步骤，确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嗯， 这个步骤打造好的话，你后面的妆容就会一帆风顺。 是的。嗯， 好，再教一个重点啊、 嗯、 这个不轻易教的啊，在打鼻侧影的时候，粉扑上剩下的深色的粉底，嗯 嗯，好， 这样打在你的眉毛和鼻子的连接区、 嗯、 这样你的鼻侧影就出来了，鼻子一下就可以变得更立体。 哦， 好的， 更平。 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老师带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是的。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 But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没错，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互动。 如果你也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您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发出来，我们呢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没错，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峰 老 师，还有我们的一位素人朋友叫 人 家，欢迎你们。好的，现在我们的人家呢和我们的小峰老师呢正在我们的表演区，在给我们人家在打造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就是 3D 立体妆容。哎， 对， 是的。 好，那个上半节呢，我们在广告结束之前呢，我们的小峰老师教我们大家的一个画鼻侧影的小秘诀。来，小峰老师，麻烦再给我们重复一遍，让我们的让我们的朋友们再了解一下。 好的， 其实 刚刚我们有提到，准备两个颜色的粉底，用深色的打这个颌骨区，然后还有鼻侧影，余下的粉在粉扑上余粉，然后就顺着鼻梁往上面打到。给大家指一下。 好， 顺着鼻梁往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顺着鼻翼这一侧，然后用余粉往上面走，顺着你的鼻梁一直打到跟你的眉头连接处。 眉头 你会看到这里会形成一条深色的弧线，但其实是我们离得特别近的时候会隐隐约约看到有一点颜色，其实离远了看是看不出来，只能看到你的鼻子变挺了。 是这样子的。哎，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可以把我们的表演区的镜头稍微拉近一点点，这样我们看到人家整个的妆容感会更强一点。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家的鼻侧影打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对，现在的鼻子感觉 是 立体感更强了哈。 是的，没错。那下一步老师现在要进行的步骤是？ 下一步就是画眼影，可以让眼睛也变得更立体，对，更大更立体。 好的， 好的。 老师选择的这个眼影的色系是 大地色， 是大 地 色。好的，现在正在给人家进行这个打底眼妆的这个打底的步骤。一般打底的步骤应该都是选择比较浅一点的颜色，先让眼睛大概提一个亮色，之后我们的小峰老师再用比较深的颜色，在他的眼皮的三分之一处。就是 进行后三分之一处， 后三分之一处，对， 对，现在就是在进行我们这个眼妆部分的这个化妆哈。然后我们看了一下，经过我们前面几轮啊，经过皮肤的保湿和一些底妆的基本构成之后，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出人家脸上的这个轮廓已经比之前更为立体了。首先，我觉得 两腮这一部分， 嗯， 会收下去，从这个下颌骨耳朵这边感觉会更收一点，给我们视觉上感觉就是这个脸变得更尖了。 嗯， 然后刚才我们老师也教了一个画鼻侧影的小方法，用一个鱼粉啊，比较深的这个鱼粉， 嗯， 顺着我们鼻梁鼻翼往鼻梁上面，直到跟眼眉的这个交界处， 嗯， 这样勾出这条曲线之后呢，鼻子就会显得更加的立体。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鼻子，除了鼻子之外呢，现在小峰老师进行的是眼睛的这一个步骤。我们都说眼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仅次于我们的底妆啊。 对 对，它是最能凸显这个化妆出来的整个效果的一个感觉。我们看现在小峰老师啊，现在这个眼妆基本上这是哪个眼睛？是右 左眼 已经画完了。好， 应该说现在左眼的这个，因为现在能看出左右眼的这个对比嘛。 是的是的， 对，已经能看出差别。我觉得 差别 左边的这个眼睛明显是更突出，就是从脸上就是直观看过去，感觉左边这个眼睛会更突出一点。 对对对，我们能看到屏幕上的这个回放啊。然后看一下我主要的画的呢，是前面的颜色用的是跟肤色一样的颜色，肤色相关，然后跟后面的三分之一，前三分之一是跟肤色接近的，后三分之一是比较深的，特别深的那种咖啡色、 嗯、 然后中间呢，在眼球睁开眼睛看一下，就是你的瞳孔的这个位置，正中间的位置，眼睛用的是提亮色， 好， 闪光的那种颜色，会看起来让你该突出的地方更突出，该凹陷的地方更凹陷 啊，这样眼睛会变得更立体了。 是的， 对，给我们大家再重复一下，首先呢，在眼头的地方选择比较跟皮肤接近的颜色， 嗯， 眼尾呢是比较深的，那么在我们瞳孔正上方的这个眼球的部分哈，这个部分选择比较亮 的，眼皮的部分， 眼皮的部分都不是在眼睛上画啊，眼皮的部分把这个亮的地方这个提出来，这样呢就显得这个眼球呢该突出的地方比较突出，该凹陷的地方呢会比较凹陷、 嗯、 眼睛的立体感呢也就打造出来了。 是， 对，我们现在老师正在帮我们人家打造另外那个一只眼睛啊， 没错， 我觉得这个人家现在的五官看起来的确跟素颜比，我觉得更轮廓分明， 轮廓分明， 对， 对，确实是更就是轮廓更清晰了， 嗯， 对，很好看。其实我跟你说，今天就是在我过来上妆的时候，我也打了一些侧影，但我打的并不多，可能你看不出来，是我太白了。 哎、我觉得这么夸自己不太好吧？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要这样说？ 嗯， 我今天跟妈妈说，我说一下午记得看我直播啊。 嗯， 我妈说可以看你直播，但是我不想再看你那张大胖脸了。 你的脸是胖脸， 我妈真的这么说。 我这张脸叫什么脸呢？ 我妈就说我不想再看你那张大胖脸了。我妈就是督促的我减肥耶。 哦，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不想减肥的话，今天学好我们小峰老师的这个立体妆 容打造术，我就是这么想的嘛， 能让你瞬间瘦脸。 是的， 对， 哎，我们的小峰老师现在正在给人家打侧影，还是侧影吧， 腮红 哦，这个哦，就是您推荐给我的那个比较发橙色的腮红是吗？ 对，这个方法适合你。 来，我们人家把话筒举一下。 对，这个方法也比较适合一梦，也适合很多想要瘦脸的人。如果你是婴儿肥，或者是你的脸型比较圆， 嗯， 首先你要将深色的腮红，来，人家测一下脸， 嗯，哎， 然后打在你的这个颧骨最高处。 颧骨最高处。 对，然后再往下走一点，就整个你的颧骨贴近你的后面的发际线，这个鬓角线这一块一定要打上腮红，来正面看过来、嗯、是不是能看到这边已经瘦很多？ 是的， 对，左右半边脸、嗯、感觉这个就是那个部分的凹陷程度是不一 样 的。 对对对， 嗯，现在我们正在一点一点的变， 好， 眼睛变了，脸型变了， 好， 嗯， 哎，想不到一个小小的腮红就能把我们脸型直接修饰一下啊！ 当然了， 这个比减肥容易多了，对不对？你饿三天未必能饿瘦下 去。所以以后天一你出门还是可以打腮红的。 我还是减肥吧，我觉得我这张脸光靠立体化妆术可能都挽救不回来。 不要这么不自信嘛！ 我们推荐健康生活，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一方面学会好的化妆术，一方面要健康减肥，这样的话可能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啊！ 对 对，现在其实镜头中我们的人家已经能够感觉出来跟我们素颜状态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气色， 没错。哦，我们小芳老师给人家画啊，没有画眼线是吗？ 还没有 画眼线、嗯，好，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一下。好，现在 是 打侧影， 对，现在是侧影和提亮粉，这个也是我们要打造立体妆容的比较重点的一项工作。 嗯， 侧影呢，还是像刚才我们打粉底的时候， 嗯、 需要在暗的地方。 刚才打粉底哪里用暗色了，就在哪里继续扫上暗色的侧影。 哦，粉底的部分大家记住，深色粉底的部分，然后再用这个深色的这个侧影来重复的打一遍，对吧？ 对， 来加深效果的目的是吗？ 对，加深效果是。 确实是，如果上镜的话打多一点侧影的话真的很显瘦。 嗯， 真的超级显瘦，你根本想象不到。 然后侧脸转过来看，还是你刚才打腮红的地方，腮红和侧影深色的粉底这边接近的连接处， 嗯， 这个地方也要重点扫上两下， 好， 会看起来更瘦。模特就是这么瘦下来的， 哎，好像就是超模的妆的感觉。 哇，我觉得人家如果一会儿你看到自己的妆容，你一定会惊讶说，哇，你的这个脸型我觉得都已经开始变了。 是啊是啊， 哇，好期待呀。 对，你在屏幕上肯定能够隐隐约约看到自己的这个脸部的效果。我觉得是这样，人家的脸型呢其实不是说没有立体感，可能就是我们亚洲人的脸型的一个标准的状态，可能在脸部这一个地方包括鼻梁没有那么突出， 嗯， 但是经过我们现在的妆容改造之后，我觉得整个它的两个鼻梁和两腮这个部分已经完全的立体起来了， 立体起来，而且轮廓很清晰， 嗯， 这是真的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小鹏老师现在在给人家在涂唇妆。 嗯，立体妆的唇妆跟我们平常的唇妆有区别吗？ 有区别吗？小鹏老师，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唇妆的话，按照个人喜好和穿衣的风格、颜色，根据自己的这个肤色去挑选就好了。 嗯， 唇妆你可以选裸妆系的，也可以选颜色重一点，都 OK 的。 就看你今天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妆容的感觉，对吧？比如浓一点就选择深一点的。 对。也根据自己的衣服去选择搭配。 嗯，好，因为我们今天人家穿的是这种白色的衣服嘛， 嗯， 所以它这个唇妆我觉得不需要太浓。 对，挑了一个比较自然一点的颜色。 对， 对，也比较符合人家现在大学生这种青春朝气蓬勃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对， 我相信一会儿那个我们的人家看到自己的这个妆容的话一定会惊为天人。就是我觉得你这次用的比较夸张是吗？在我们的角度看来，我觉得已经变化非常明显。 变质。 所以我说我们觉得当我们学好一个打造自己妆容适合自己妆容方法之后，嗯，它相当于一种整容术一样， 是吧？ 能够让 易容术，这是古代的易容术。 对。对，整容可能受夸张，易容术绝对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脸部的缺陷部分， 嗯， 通过我们的化妆呢进行一定的修饰，然后把你的优势呢更放大，然后找准自己今天的妆容的特点跟自己的衣服再搭配好， 没错， 保准让你在人群当中成为最闪亮的那一个， 很亮眼的，尤其是女生啊， 嗯， 这个化妆真的还是挺重要的，真的是很提升你的整个的气质和气色。嗯， 对，现在我们的小鹏老师呢在帮我们的人家在画眼线。 哎，这个画完眼线之后就是 眼睛更有神了， 眼睛更有神， 我觉得眼睛那个神一下就突出出来了。 是的。 嗯，小鹏老师 好，我来总结一下。 好， 今天的妆呢我们就简单的画了一下，因为节目的时间嘛，我们就把最应该注意的，比如你应该瘦哪里， 嗯， 大家能看到你的腮红的位置，还有你的颌骨的部分，就是你的靠近耳朵的地方，耳垂下方， 耳朵到下巴， 对， 这个， 到下巴 这条连线部分，对， 还有你脖子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多肉的地方，都需要用深色的粉底和深色的修容粉都要涂一下。 嗯， 然后就眼睛怎么样能变得更立体一些，让你的前面最突出的地方，你的瞳孔外面眼球中间涂的颜色亮一点， 嗯， 两边可以稍微暗一点，然后根据自己的眼睛的形状，如果你的眼距比较靠近的话，后面颜色加重，如果你的眼距偏远，前面颜色加重， OK。 然后眉毛是非常重要的，眉毛修一定要先修眉再化妆，然后再就是鼻子，对，鼻子也要画一下， 鼻子的特影对于我们的这个妆容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哈。 是的。 哎，那现在我们一梦可以找到我们人家这个素颜前的照片点出来看看，我们让我们的各位网友看一下我们妆前妆后到底差别有多大。 好的，我来，大家准备好了啊。好，我们先看一下， 是我准备好了吗？ 你看自己的这个妆前妆后变化有多大。 我们看一下他的妆前。 好，把这照片往左移一点。 好， 哇，真的不对比不知道。我相信现在我们电视机前，不，我们的网络前的朋友们啊，看到一定会非常惊讶，想不到一个妆容的改变，让整个的气色和脸型都有的不一样的效果。 对，没错，确实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我们要找什么词来形容比较准确呢？那就是绝对让你的从气色再到你的这个 你的神采、 对 气质到，我觉得从内而外都焕发了一个新的状态的感觉。 是的，很漂亮。 而且今天我们的妆，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打到那么的细致，如果再更精致的妆容，相信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明显， 更加的突出。 好，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非常谢谢小 峰 老 师，也感谢我们的人家，请两位回到嘉宾位。 谢谢。好。真的是很漂亮，化完妆之后是不是天衣？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个不太会化妆的朋友们可能要把这集的回放好好看一下，从底妆开始，从修眉开始到底妆，然后到眼妆、腮红、唇妆，整个一个步骤下来，你相信你也可以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立体妆容。 没错，其实这个人家还是大学生嘛， 对， 所以我觉得他平时出门的时候肯定就是包里，而且我感觉人家的这个性格还是有点，是不是有点小女汉子的那种感觉，还挺大大咧咧的那种。 对对对，比较大大咧咧。 所以我觉得她平时肯定不喜欢包里装的都很和其他女生一样，就是东一罐西一罐的这样的 东西。化妆品 是 吗？是 的，化妆品。所以呢，也是给人家就是推荐两个单品啊，就是平时呢一定要必备的唇膏，唇膏一定要带上，因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而且最好这种唇膏呢是有色的唇膏，这样 既可以润唇， 又可以 让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更加的鲜艳。 对，就是女人的这个嘴唇有颜色，就显得很有气质， 哦、 对，就是她的气色就提上来了。然后呢，就是可以买一个气垫 BB 随身携带也 OK， 可以既可以补妆，也可以提亮气色，也是很关键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唇釉或者是口红也是很关键的。就是这几样你要带上的话，出门不管到哪里都是素颜女神。真的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我们，这就是我们女神化妆间的所有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的秘密花语的主题是什么呢？ 如何选择出自己最想要的生活。 如何选择出自己最想要的生活。哎， 我先对，可以先问我们嘉宾他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呀？ 对，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小峰和人家 啊。 对， 先问我们的小峰老师吧。 是的， 首先你有自己特别想要的明确的那种生活状态吗？ 最想要的生活就是做的事情都是自己热爱的，不管是你的生活也好还是工作也好，生活中可能能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女孩都喜欢做的烘焙，就类似你找一个爱好能有时间去享受。 是这样子的， 就是工作和生活都能够比较完美的结合，然后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是我们小峰老师比较喜欢的生活啊。 是的， 人家 呢？ 可能因为我本身是法语专业，然后所以可能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呢会稍稍深一点。那么我理想的一种生活呢，就是像就是法国女人那种。就是比较精致，然后比较优雅，然后呢像他们就是一种比较闲适的一种生活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法国它的假也是蛮多的，对，就是 假期 比较多， 法国人很懂得享受。 对，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在假期可能会花一下午坐在那个街边的露天咖啡馆，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在午后然后靠在沙发上很闲适的读一本书，那这种我觉得真的是很享受生活，而且我觉得可以用假期的时间比如说进行一些旅游啊，然后来扩展一下自己的视野，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可以用一些时间来读一些书，自己喜欢的书，对，来精进一下自己，就是让自己可以由内到外的一个提升吧。 明白了，我觉得人家想要的生活是这种，总结起来就是首先有时间读书，有时间独处，还有时间玩旅游。说白就是我要有时间。哎，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两位真的 享受到了现在想要的生活，既然是想要的生活，理论上现在还没有完成嘛，对吧？ 是。 如果有天你们真的体会到了，发现也许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他还没有体验过嘛。 也有可能吧， 对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讨论如何选择出，所以说 如何选择出， 选择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 的 重点。对， 是 我们有个想象的生活，但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就是哎，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有个什么体会吗？我呢特别喜欢的生活状态呢，可能是就是工作比较，工作和生活排的相对满一点，就是我不喜欢那个没有目标的状态。 嗯， 但我现在的生活呢非常忙碌，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曾经梦想的生活并不是真的适合我的生活。所以现在我可能要往后退一步，可能说如果我的生活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也许会更符合我现在的需求。 哦，是这个样子。 嗯，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怎么感觉就像走一步看一步的感觉呢？ 我认为是这样，什么叫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未必是一致的，喜欢是喜欢， 确实是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真正适合的，也许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 是的，就是那句话，就是虽然可能用到这里不太合适啊，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对不对？是 还没有实现的生活状态就是最好的生活吗？ 没有，就是自己想象中的。哎呀，真的这个生活太美好了啊！然后，但是一旦就是你快接近和不能算接近吧，就是你已经实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感觉就没什么意思。我感觉就是这有点像类似于就是梦想的一种感觉。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我觉得这么诠释这个观点可能会更好。 嗯， 追求梦想的过程中，这种生活状态应该不是我们的最理想生活状态。 是的。 而我们追求那个目标是我们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嗯， 但是当实现目标之后，你再回首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会让你特别感恩，并且有的时候会想说，其实再回到那个生活状态体验一下挺好。举个我个人的例子好了。 好。 考研大家可能都略有耳闻，是一件比较辛苦的过程。 嗯， 我觉得我考研的时候其实是个比较辛苦的状态，每天大概要学12个小时以上。 嗯， 那应该很累， 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真的考研究生呢，我觉得研究生的生活相对来讲比较清闲一点。 是。 但相信我，我对那段埋头苦读的日子一直心存感激， 一直心存感激。 这种心存感激是因为首先我回不去啊，其次是我觉得那样的 没有那段日子你也考不上研究生了。 对，然后回首那段日子，你会觉得那段时间才是真的充实自己的日子。 对， 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最想要的生活，我倒是觉得为梦想而奋斗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是，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是最享受的。那有的人其实就是说梦想它不一定就是用来拿来实现的，它只是在一个远远的地方一直在提醒着我们，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对。 嗯， 那最后再问我们两位嘉宾一个问题啊。 嗯， 你们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特别想要的生活状态是那样， 是， 那你们觉得怎么才能实现自己这么理想的生活呢？ 嗯， 其实还是先问我们的小峰老师吧。 嗯，好。我是觉得每天真的应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你自己独处，在这个独处的过程中，你这一天的经历和你昨天的经历都会让你去回顾，然后你会去思考昨天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哪些是需要继续要去做的，哪些是不想要再继续去做的。嗯，选择一定是源于经历的，在经历的过程中你才会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嗯，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经历的过程中去选择。 所以说你希望从现在开始给每天给自己的生活留一点空闲。 对，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嗯，这是一个哲学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天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去独处，而且应该从小去培养这样的习惯。我们现在生活太忙碌了，很少有时间去独处。 对。 嗯， 好的，人家呢？ 我现在因为还在上大学嘛，所以肯定更多的时间呢要好好学法语，好好的了解法国文化。然后 了解法国文化不只是旅游，不只是喝咖啡。 对，还有这个法国女人的这种，比如说她的打扮呀， 嗯， 这个妆容啊。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打造立体妆容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一方面要花更多的时间呢，这个好好学习来沉淀自己，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学会如何更好的打扮自己，然后呢 能够画出一个比如说更精致的妆容啊，然后选择更选就是选择出一种更适合自己的风格。 对，我觉得精致的人生从精致的妆容开始、 是是是， 还是回归到了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啊。 对，我觉得在最后呢，我们必须也要祝一下我们二位啊，希望两位能够心想事成， 是的，心想事成， 都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状态，想要的生活。 那是 太好了，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九八二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是一梦， 我是一梦的好朋友天意。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